生活。说不爱就不爱了吗？想要忘了就能不再想忘了吧？爱凭感觉不念旧牵挂，不是有点可怕？爱永远比想的复杂。说不爱就不爱了吗？最火热的一定是最好的吗？那一次旅行坐在星空下，说着永恒的是谁呀？ 你的眼光有些疲倦迷茫， 我相信再算也别再讲，沉默后有声音讲真

掩盖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被热闹你也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我爱让我变得看不开，我爱让我制造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不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收不回。最好最坏都拆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最后，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会明白。爱让我变得看不开，爱让我制造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

个列车，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。你们发生什么？还是你借了他什么？用什么舍不得？他不住这里，你却非找他不可。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是否难耐寂寞？你到底是谁？总是阴差阳错，砸破我的耳朵。 竟爱太深，才会想太远想太多。学会相爱要首先自爱，忘了真爱也要忘我。只怕爱情的真言听太多，用脑筋多于用心，情也是钥匙而不是枷锁。每一次恋爱都好像没受伤过，像孩子天真的想说谎话，想做什么就做，甚至犯的错对的人会欣赏你的错。有些次恋爱都要像初恋执着，像大人认真能承担承诺，洒脱不是退缩，不要将寄望变成寄托。